第34章，认识宗教，用你平等大爱的心去奉行你的信仰。宗教的产生是为了让人类产生信仰而求得心灵上的一种安详，就是为了让人产生心灵上的一种宁静，藉由这种安详和宁静使人相信神上帝的存在，因此而不敢造次作恶，使社会能够平和，人人活得自在。宗教教师为何教呢？中国字字字都有禅意的。这个教字，我们如果将它拆开来看，就是由孝顺的孝和文章的文所构成的。孝指的是百善孝为先，文指的是知识，所以教的本意就是传授善知识，统称为宗教。亦是跟大家讲，宗旨就是传播善知识，传播善知识的老师就叫做教师。善知识的善具体说明就是指人之初性本善的善，亦即是说人刚刚出世的时候那个本来天真无邪的心性，赤子之心。人的元神在出世的时候本来就是干净无瑕疵的，是无欲望的，是善良的，但被这个色神所蒙蔽之后，业力的牵引就会令他产生种种的欲望和需求。善知识就是要我们找回原本与生俱来的火，无妄念的心来处世。好处在哪里呢？就是得到最自然的快乐。随着这个资讯的发达，文化的交流，各教的兴起也越来越蓬勃，各人又随着各人的机缘有了信仰。但是在认识教的真意上，却有很多人只求表面上的平和，而不知将教的意义与真正的心灵结合。譬如说，很多信奉佛教道教的人只知道拿着支香去求神拜佛，求平安，求健康，求仔女，求财，只知一味地要求神赐福给自己，却忘记了自己信教应遵行的事情。人成日讲佛法无边，所以大家就看哪家的寺庙香火越旺，就代表神明越灵，有求必应。殊不知佛法越真有神通，只因你那些供品准备得丰盛，香火或者神明金供得多，经念得多，便会替你消灾解难，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据我所知，佛是大慈悲的，是众生皆平等的。如果佛只因为你供养了他，他就保佑你的话，那就避免太过荒唐了。再讲佛虽有法力神通，但又何必费尽苦心用经文来度化世人呢？佛只需用他的法力将坏人变好，将穷人变富，将癌症的病人变健康，以他的大慈悲的心，又何必看着世人受苦呢？因为自己种下的因是要由自己来承受的。佛法无边的意思是跟大家讲，佛道众生的法门无量无边，佛是存在的，而且在每个人的身上都存在，所以能够保佑你的只有你自己，能扭转你命运的亦只有你自己。等我一一地为各位解开心中的迷惑。前面的叙述只是想跟大家讲，在信教观念上千祈不要犯错误啊。这样究竟有没有人求神拜佛是得到庇佑的呢？答案是当然有啦。那为什么他们可以得到神佛的赐福庇佑，而你就得不到呢？因为他的心够诚，心诚则灵。你说你都摆得很勤力啊，心都很虔诚，为何你没有感应呢？因为人家是诚心心诚，在待人接物处事上看待一切真心待人，用所得到的福报诚心地礼佛拜佛而得到庇佑的。而一般的人呢，却以贪心嗔心痴心在待人接物处事，凡事先衡量自己的利益，还以为自己用心诚来求神拜佛，以求平安，求财，消业障等等。试问你这样的心态，佛又怎样可以庇佑你呢？其实佛法好深亦好浅，只在一念之间嘅啫。其实唔系只系佛教，好多宗教所归属嘅，最终都系一个真字。真嘅意思就系自然，自然嘅真就系我哋所讲嘅天真。而家呢个社会啊，经书同善书系做到差唔多每间嘅庙、教堂同慈善机构，随时都可以随手可得嘅。但系能够悟到道理嘅又有几多人呢？读者可以领略到的智慧其实每个人都不同的。为什么呢？因为受到因果业力的牵引，所以根性和智慧不同，机缘也都会不同。其实在宗教方面有很多地方是雷同的。譬如说佛教，如果你做错了事，在佛面前真心忏悔，诵念忏悔的经文，佛祖就愿意为你消灾解难。但是你自己必须真心悔改，不可以再犯，便奉行真善以报答神佛之恩。譬如道教，你可以去寺庙入边向神明立下心愿， 自立功过格，功过格就是至少每一个星期去一次寺庙，讲明自己这个礼拜做了什么好事，犯了什么过错，如此你才会有神明的监督，因此所犯的错就会越来越少，而好事呢就会越做越多。当你好事越做越多，所累积的福德够多时，神明就会达成你当初所立下的心愿。譬如说基督教，做错事的人可以向神父告解，求得上帝的宽恕，神父亦代表上帝赦免你的罪，你亦因为良心的谴责提醒自己不可以再将身上的罪过一直地由上帝替你承担，因此你的心就变得越来越真，越来越善，越来越美。所以正派宗教的宗旨，不理是哪一派，它真正的目的都是要人行正道，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得到真正自在的快乐。宗教所定下的制度或者戒律，其实是要大家在日常生活中通过修行来养成好的习惯，而不是执着在文字或者仪式上的假修行。假修行并不能真正地改造自己未来的命运，只能够让自己做少些业障。我们就用食素来做例子，每个修行人首戒食素，表面上的行为看起来是一样的，但成果却不同。为什么呢？因为有些人已经收到了足够的定位，他们心中的慈悲心已经不着善相，他们真的收到心中再没欲望食欲和分腥东西。所谓爱老鼠的话，就时常在家留饭，可怜的飞蛾的话，就在家不点灯。如果你做到这样，你的慈悲之心早已经变成真心的一部分，做每样善事就无需再思考了。而有些人呢，因为是刚刚开始修行，没有足够的定力，虽然食素，但心中仍抱住我在这里修行，不能够食肉，或者见到肉虽然克制了自己的欲望，但仍然着了修行行善之上。当然这样下去，最后梗会有些人选择放弃的。其实修行就是要自然，自然养成的习惯才能够持之以恒，才能够产生定力。譬如说，你可以先养成吃早斋的习惯，或初一十五，或初二十六食素的习惯，等你渐渐发现一日不食肉其实都没什么关系的时候，再改为初一、初八、十四、十五、十八、廿三、廿四、廿八、廿九、三十，十斋日食素，如此渐渐地推进，会比你一开始就因为想开悟而强迫自己做咁多力不从心的事，效果会好好多，亦更能够将修行的成果守住。你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养成先食三净肉的习惯，就是听到杀的不食，亲眼见到杀的都不食，专为我而杀的更加不食。如此慢慢地培养自己的慈悲心来修行，等到机缘成熟，你自然又会向前迈进一步，这样开开心心的修行，何乐而不为呢？生活中实在有太多的小地方可以修行的，譬如说平常自己的脾气、贪念、妒忌心、容易怨天尤人的心、孝顺父母的心、对待另一半的心、教育儿女的心态和观念上的心、塞车猛整的心、喜欢讲大话和花言巧语的心、喜欢讲粗口的心、喜欢挑拨离间的心、讲人是非的心、喜欢占人小便宜的心。生活中有太多太多的事可以被你慢慢地修正，当你发现这些事会令你的良心不安，虽然你不小心又犯了，但是你已经学会暗中提醒自己，下次要记住，如果你会发现你现在所犯的次数自自然然地减少了，好的习惯就自自然然养成的了，而周边的人都会忽然间感觉到这种改变而夸奖你，你快乐的时间就会变得越来越多。其实这些才是宗教所谓的真修行。修行不一定要折磨自己的，修行的目的是要让自己在生活中找回原本自己出生的时候那份自在快乐，毫无怨天尤人、纯洁无邪的心。出家其实都要等机缘的，真正的出家人之所以觉得自己不苦，是因为他们累世的机缘造就他们甘心遁入空门首戒修行而普度众生。譬如说懂食烟的人就无法体会到不食烟的人那份自在，反过来讲，其实你一出世本来就不懂食烟的，在你学会食烟之前本来你都生活得好好地的了嘛，但是为什么现在你会因为不食烟而感到难过呢？如果现在国家的法律改了，食烟是会判死刑的，你觉得自己戒得了没有呢？所以咯， 好多人会食烟，系因为后生嘅时候觉得食烟好酷，因此染上咗烟瘾。而家一大把年纪啊，你仲会觉得食烟系一件好酷嘅事咩？真正嘅出家人系因为佢哋嘅机缘福报已经具足，所以就造就咗佢此生甘愿不杀生、不邪淫、不食杂，守十戒。但佢哋守呢十戒啊，就好似嗰啲唔食烟嘅人咁，一啲都唔觉得自己痛苦噶。再讲啦，唔食烟可以悭钱，又唔使制造啲乱抌烟头嘅烦恼。出去食嘢嘅时候，又唔使担心餐馆冇呢个吸烟区，又能够维持身体健康，远离癌症，亦唔会使家人吸二手烟，造成人哋极之讨厌你。有咁多嘅好处啊，唔通仲比不上你食烟嘅一时之快？记住啊，你本来未食烟之前真系生活得好好地噶，多啲咁谂，我相信你最后一定会戒烟成功噶。各位，我相信世界上真系有嗰啲有神通嘅人噶，但系呢啲神通呢，都系因为某些特别嘅因缘，造就咗佢哋同神明之间嘅缘分，佢先至会有此神通噶咋。呢啲嘢绝对唔系求你噶。如果有邪念嘅人有咗神通，佢嗰啲唔叫做神通，佢只不过系俾啲鬼附喺身嗰度，所以嗰啲叫鬼通，绝非真正嘅神通。正神帮助有德嘅人系不求回报嘅，纵使无德，只要你立愿行善，正神都愿意帮你扭转乾坤、驱灾避祸、赐福赐德。但系如果你同鬼打交道，咁就唔同噶啦，佢或者会马上俾你一啲非常灵强嘅效果，帮你避免咗一时嘅痛苦，或者俾你中咗奖、发咗横财、享受咗一时之乐。但系最后嗰个因果平衡啊，绝对唔系你花少少嘅钱就咁容易摆平嘅。各位要切记啊，宗教嘅修行唔系苦行，老天爷系慈悲嘅。既然有机缘俾你觉悟善法，又点会忍心折磨你？等你用啲奇怪或感到痛苦嘅方法嚟修行呢？所以记住啦，心魔系无处不在嘅。纵使你悟得了真理，但系接住落嚟嘅魔考，都系有办法将你心中嘅善法变为魔法嘅。等你揾错咗方向，误以为修行本来就系咁痛苦嘅，而且使你起咗退道之心，切记啊！法在自己身上，你在自己身上施行恶法，便得到魔鬼嘅恶力；你在自己身上施行善法，便得到神佛善力。所以法系你，力系他，合起嚟就叫做法力。你行善法，神佛就助你一臂之力，消灾解难，等你吉祥如意。你行恶法，恶魔助你一臂之力，等你最后会好似哑巴食黄连咁，有苦都讲唔出嚟啊！自古以来，正邪不两立，并唔系正不能胜过邪，所谓邪不胜正，因此邪当然唔能够胜过正啦。但系为求公平，所以人既然系犯咗错，就被贬落凡间，当然就要靠自己改正，先至可以重返天堂。咁简单嘅道理，为何众生仲会继续被迷惑呢？好简单，因为邪嘅法力斗唔过正，所以只好一直诱之以名利、权势、性爱、享乐等等嚟迷惑众生，以致众生在回家的归途上放慢脚步，甚至最后沦为撒旦的奴隶，使灵魂因此失去了自由而苦不堪言。再切记，宗教的修行不是要我们忘记我们的七情六欲，而是教我们如何去净化七情六欲。如果是夹硬咁将这个七情六欲忘记，当这个因果和缘分汇合的时候，那些七情六欲都是会再次生起的。如果你将七情六欲完全消灭了，那你岂不是成了个木头人？佛家、道家、儒家，甚至乎基督教或者天主教，他们都不是要你将自己修成一个无情无义的人的。否则一嚿石头你都可以叫他做一个修成正果的神仙，那不是笑死人咩？宗教讲的法喜，亦即是要你跟着这些善法欢欢喜喜地去修行，但要正心正喜，而不是将自己修行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例如在未同家人好好地沟通的情况之下抛妻弃子，或抛弃父母而出家，或者是自己决定做一个在家修行的居士，却又禁欲等自己的老婆守寡，或者完全不理家庭的生活，将所赚的钱和精神全部奉献给某个宗教团体或者是道场，而造成了家庭失去平衡，这些都是违反了行善和修行的真意的。以上这些东西都是跟我们说，应该要将我们的七情六欲，就是喜怒哀乐爱恶欲中的喜，净化成法喜、正喜，将怒净化为正义及正气，将哀净化为大悲心，将乐净化为无烦恼之乐，将爱净化为大慈之爱，将恶净化为厌恶造业， 将欲净化为行善的欲望，内求自在快乐。用这样的方法不断在自己的生活中净化自己的七情六欲来修行，又不影响原本的生活和运作，岂不是两全其美？所以七情六欲既然是由我们的心所生，我们只要用一颗净化的心去运行我们的七情六欲，用这样的心态来修行，就会易行很多。譬如佛话，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你心头，人人有个灵山塔，好向灵山塔下修。他的意思就是说，佛本来就在各人的心中，不过我们的佛性就被业障遮住了，就好像月光每日其实都在同一个位置的，你看不到它，不是因为月光没有出来，是月光被乌云遮住了，所以必须再经过用心的修行，清除我们心中的乌云，我们光明的智慧才可以再显现的。可见心与灵的结合是对命运的改变和自在修行上是几咁重要的。相信各位听过无欲则刚这句话，无欲望的人他的心是无所求的，所以就不用时时地迁就他人，就不用低声下气做那些他不愿意做的事或者是不忠不义的事，所以他时时都可以表现得理直气壮，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但是切记要懂得谦虚，绝不能够自视过高或者是傲慢无礼。所以心的定力和正确的认知是几咁重要呢？心的一念之差，一线之隔，就能够差之毫厘，却失之千里的了。其实职业啊，真系不分贵贱嘅，贵贱嘅系人嘅心。譬如话妓女系一般社会所不认同嘅工作，但对好多单身嘅人嚟讲咧，系一个正常嘅发泄管道，佢平衡咗社会嘅生态。唔正常嘅系嗰啲一部分去嫖妓嘅人嘅心态，同某啲妓女嘅心态啊。点讲咧？唔通世界冇咗妓女啊，男人就唔会出轨咩？错，男人嘅外遇大部分都是来自工作上的同事或朋友。那做妓女的呢，有些真是条命生得非常不好的，老公身亡或者家中变故，身不由己，又没有一技之长，只好拿最原始的本钱出来赚钱。但有些呢，就真是为了虚荣，为了名牌，为了名车名表。我们又看回所谓的正行了，譬如说上班族中有很多人是做推销员，推销各种商品的，譬如一台果菜机，在行销的时候推销员会讲得天花龙凤，结果买回去一试两个月就坏了。又譬如说房屋中介人，将死个人的房屋或者将有问题的房屋花少少钱表面装修一下，掩饰房屋的过失，给消费者得不偿失地花了冤枉钱。这些昧着良心的做法，你可以同人讲是正行的行为吗？所以我认为心正，无论你做什么行业都可以叫他做正行。心不正，无论你去做哪一行都不可以将自己叫做做正行。做官做警察够正行啩？为什么有些人为官清廉却屈屈不得志？有些明明贪污的就扶摇直上，这些就再次证实了现在社会价值观的偏差。佛教就有各种宗门之分，经本无字，字是用来载道的。其实佛经这么多部，为的是给各种不同根性或者不同智慧的人找到一个最适合自己的法门，悟出真理，然后能够舒舒服服地入佛道修行，使自己明心见性。一旦开了悟，就可以以自己原本具足的自性来修行自己。道教亦不外如是，正统的道教都是以修清净心为宗旨的。有很多人因为某些机缘或福报得到了神通，譬如说跳童、阴阳眼、通灵等等，你认为是真定假的呢？其实有些是真的，有些是假的。那些真是有福报的人才真正有机缘，他们真是为了替人消灾解难的。有些就是假借神明的旨意来骗财骗色，打着道教的名义招摇撞骗，混淆了修道人应该用正道来修心，认为有事的时候求神拜佛，借助神力就可以什么事都搞得掂。你觉得可能吗？以基督教来讲，很多其他宗教的信徒都觉得他没料到。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基督教是奉耶稣为主的嘛，主说信我者得永生，所以很多不明道理的人就认为这个耶稣实在太夸张了，只要死前忏悔信耶稣就能够得到永生，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啊？这个是大家误会了啫，因为信我者得永生这个我指的是自己，亦指的是耶稣舍己为人，将自己奉献给天，钉在十字架替世人承担罪恶的精神。信我者得永生是要跟大家讲，世人要相信自己，我亦都可以做到这样的。 相信人如果好像耶稣一样拿出真心奉献自己，是一定能够跳出生死轮回得到永生。基督教讲真善美，一个人的心如果真，他就会好善良。一个人如果好善良，是不会同人计较长短和争是非的，他看起来世界上每一样东西都是美。一个人如果活在世界上看到什么都是美的话，那他和身处在天堂的天人又有什么差别呢？各位，如果你和佛教有缘，你必定会觉得佛教的道理是讲得比较深的。如果你和道教有缘，就会无形中自自然然地信奉道教。如果你和基督教有缘的话，你就会自自然然地奉耶稣基督为主的了。无论你信的宗教是什么，我劝你都不要太执着这个门户之见，或者执着所有的法相盲目地修行，这些只会令自己走火入魔。如果能够在明心见性上修身养性，信奉自己的信仰，将自己宗教里面真正的真理发扬光大，那就必定会得到一番大成就的。释迦牟尼佛的心如此，无极老母的心亦如此，主耶稣基督的心亦如此，慈济正言上人的心亦都是如此。慈济成立的目的，就是希望借着众生的力量去唤醒，去发掘你深埋在心中本来就具足的那颗真心，来帮助众生，使他们感受到温暖快乐，同时亦使自己感觉到快乐满足平和和自在。所以各位善知识，对宗教的信仰必须持正心真心来奉行，如此才可以在你危急和有困难的时候得到神佛及上帝的相助。